他们也没有专业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根据光盘，让他们听，而且把词儿一点一点的扒下来，交给他们。结果他们唱的那个童声啊，奶声奶气的一出来，啊，爆花名一出来，我就当时就觉得我一下就激动得不得了。这个我们这一场把他们请来了作为助演，我希望大家去看。 还真是，你说如果孩子们不听这样的好的一些剧目曲目啊，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唱，还有这么唱歌的，他们可能以为这都是歌。 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他们学校的校长老师确实有远见。他们把它作为一种素质教育的一个内容。老师说唱花梅就唱这个爆花名，最起码孩子们能够掌握好多新的词啊，能够知道每季开什么花啊。这不非常好吗？ 寓教于乐。 对 啊，又唱了戏了，还里边有些知识呢也传授了。 对这也说明我们评剧的那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啊。 真是它很有群众性啊。那说到呢，介绍这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我们文艺台也挺荣幸的啊。在这个介绍大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演唱评剧的一些著名的老演员呢，也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哎呀，让我们也了解了这些老演员目前的一些情况啊。比如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是著名的评剧的这个艺术家张书贵老师，还有刘书平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我从小非常喜欢啊，非常敬佩的评剧艺术家了。张书贵老师，我记得您当时演唱这个《夕阳商店》的时候，您刚多大年纪？那个时候， 刚开始唱《夕阳商店》时候，开始还不叫《夕阳商店》，叫《生活凯歌》。那阵还不到20岁，19岁。当到唱这个《夕阳商店》时候也不到20岁，那已经就按群众的说法就已经出名了哈， 已经出名了。 演完《夕阳商店》就演夺印。后来还演西路评剧花店会什么，就是这样，那个现代戏特别红火 啊。那应该说您这个当时演《夕阳商店》，一直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有30多年了吧？ 40年了， 已经有40年了。哎呦，那你已经演40年，对那个时候演出的一些盛况，是不是应该也没有忘记？ 当然 也是历历在目， 当然没有忘记了。那阵儿，全台的演员来讲，我是最年轻的。同台有都是著名了。那阵儿，像奚赛莲老师啊，黄月仙老师啊，马泰老师，魏荣元老师，陈少邦老师，都是一台都是著名演员，唯独我是那么一个年轻的演员。当时院党委还有担心呢，那是政治要突出政治的，你演这个正面角色，这个奚彩莲老师唱得非常好，又影调，唱的一唱就鼓掌。说你要唱你是正面人物，你要不鼓掌压不过这个反面人物，那我们这戏就要失败了。 对， 哎呦，当时的你说我有压力，我没有压力，因为我那阵初出茅庐不会怕，就是挺就还是就年轻，什么都不怕。现在想起了后怕啊。当时不怕，当时远当你问你怕吧，我不怕呀。 有那么一股子冲劲儿， 年轻还是年轻，不懂得深浅。然后我就凭着那阵也不叫什么技巧，就知道年轻嗓子冲，我上场就，然后七彩莲老师唱完，我唱完照样来好。哎呀，远登我也高兴得不得了，就说我们这戏能立足了，就是还突出政治吧。那阵还说，反正你正面人物必须要压倒这个反面人物嘛。就是这样，夺印也是这样，也是跟这些名演员同台，也是我最年轻。但是这两个出戏的女主演呢，又都是我，又年轻。当时呢，反正是在都是老演员的带吧， 才 这个慢慢的成长起来。所以非常感谢这些院党委领导，还有这个老师们啊。所以现在呢，评剧呢，当时是非常红火的。就是像我唱《夕阳商店》的夸手啊，那当时真是大人小孩都会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啊。都会上，就是现在我跟市政府和文化局组织燕山情啊，到下边去演出去啊，好多的那个人，男尤其是男主都会唱。词儿还没有忘。哎呀，我说你们真到现在他们都会唱，就是当时的红火的劲儿啊，就是我们大众剧场是我们自己剧场嘛，就是很厚的那个玻璃都要挤碎，为买票半夜里陪着被窝，那真是现在说起来

啊，对了，是吧？ 当时七彩莲老师都多大年纪了？ 那时候 七十多岁了 ，那时候七十多岁了， 还演出呢。 是，所以说，我让他上，他就上，后台我就一直守着他。那个脸上的化妆啊，什么都绷上，绷得特别紧，已经是不说实在不太好看了。可是呢，老先生健在啊，人家别人就说。说你看这官得让你录，怎么就让这个谢大连老师呢？我说老师健在，包括花叶轩老师，老师健在都得老师上。什么时候他们身体不好了，我不能上了，我再上。我什么时候也是这个地位。但是我觉得吧，演出以后哈，就是接过老师的活以后。以后呢，人没有说你这个跟谢大连花叶轩差远了。当然这样的话我可能我自己没听说过。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种想法，我还是从人物出发，把老师好的地方给他继承下来，再发挥自己的特长，我都是这样接的。 这个可惜啊，我们有好多观众没看到，就是前年吧，我们评剧参加这个扬州的一个现代戏的一个汇演，就是演1000场是2000场以上的剧目， 对 啊，这个刘老师演的养母，杨三姐告状的养母，这个角色他演得非常有味道，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你想想，70岁的人了，真是不容易啊。其实刚才呢，这个刘淑萍老师是谦虚，接了两位大家的这个原来的角色，总的来说真是接住了，是不是接住了？ 确实是。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刘淑萍老师和张淑桂老师，他们也是常年的搭档，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在50年代中吧，就是我们剧院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曲种已经濒临灭亡了，就是西路评剧。 对， 那时候剧院提出来要挖掘，要抢救这个西路评剧不好唱啊， 对， 非常高 亢 激昂的，那样，当时就是由淑桂老师和淑萍老师他们俩来担任这个任务，可以说，假如说这个西路评剧作为一个新生啊。后来我们又用到了很多戏当中都用了，假如从新生这个角度讲，应该说淑桂老师和淑萍老师是第一代的这个演员，或者说是 功臣 或者说是代表人物。他们的花亭会杨二婶化缘， 孙继高卖水， 三女厨吧，现在他们要是再不唱的话，恐怕就成了 就失传了。 对，现在反正还没有人在舞台上唱。 当时这个西路评剧呢，是汇演的时候，展演的时候，全国的著名的各种戏曲演员都集中到北京来参观里，就当时有什么红线女呀、长香玉呀，什么上海沪剧院那个丁世娥呀，都来北京来看这个西路评剧花亭会。哎呀，把他们就回去说，我们也要挖掘我们的传统，他把他们振奋的了不得。我们一唱那第一句啊，这些艺术家们就鼓掌。就是到现在这种西路评剧，它虽然没有这个剧种没有发展到现在，但是作为评剧，我们现在里有角色合适了，用上西路评剧非常有特色。 是的， 所以这次上一场复赛，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两位老师请出来呢？一个是他们当年确实在观众当中非常有影响，观众想念他们。我们跟那个罗书记从打搞这评剧之友联谊会啊，一直到这次搞这个大赛，我们和观众接触的多啊，观众就是老问，问他们两个，而且网上也有问的啊，张淑桂老师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着？所以那天我主持啊，我报幕到那个时候，当我还没有说出他们俩的名字，我刚说出当年60年代我们剧院什么什么戏，其中什么什么人物，这时候观众可能就要猜到我要介绍他们俩，底下掌声就起来了，整个我就没法再说了，把我的话就整个都淹没了。 多受欢迎啊。这个罗燕啊，我知道你们那有一个评剧，一个评剧的一个 票房 一个票房啊，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这个张淑桂老师和刘淑萍老师啊？ 那是， 学他们的多嘛？

了他，召见了我，心酸的生活像气质高的男子汉，禁不住热泪滚滚，洒胸前，比一比，看一看，比过去，看今天，就是和我们头份的工人比分朝。被人踩在脚下边，新社会，我们掏人的工人手不紧，昂首挺胸站人前。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碗，我用它喝口凉水比一天，比一天。姑娘，你一脚踢了这个碗，就好像踢了我的心一般。 乾坤带选段，金殿上保本无指望，演唱者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先生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文华奖获得者，大型现代评剧任长霞的扮演者高闯。 大家带来《金沙江》选段，有请。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曲江池》。

浇地最热火朝天向前进。